心的世界。 愿从光阴期间穿过心灵，收到了预言，剪一段地平线做我的起跑点。 勇敢大步向前，我走出一片天。 多少爱多少梦才能抓得住永远， 向前飞，日月轮回一千年。我们和未来有约，约在时空的极限， 用爱跨越时间，将生命连接。 我们和未来有约，约在无尽 减法绿色， 慢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欢迎收听有机生活。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啊，有三个人啊，一个呢是我们今天请来的特别的嘉宾，他其实今天除了会给我们带来他们的这个一些 这个创业的情况之外，还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大礼。 对，五一将至嘛，刚才在前两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放出了很多五一的好礼，那么在6点到7点的这个时段依然为大家送好礼。 嗯，今天呢，我跟江帆，我们在直播间里啊，请来了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神秘嘉宾。 嗯， 那他是泥巴公社的运营的负责人， 嗯， 蒋总。我们先请蒋总给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 我是从事这个行业到今年整20年零6个月。 嗯， 那这么长时间的工作呢，我也从头年加入了北京泥巴公社华北区整个的运营体系。那从我们公司运营发展到今年，在北京这个区域内，我们已经快速拓了第二家店，而且我们也在这个全国开通了天津，包括马上要开石家庄，等等各个城市。那从我们的运营体系来讲呢，从头年的7月底我们入驻北京以来，快速的发展并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效益的突破。那今年也是我们明天蜂窝店，就是在我们的南二环蜂窝店马上就要开业，所以今天来到这个节目现场也是为大家带来了更多的优惠和活动和礼品。 嗯，其实蒋总一开场啊，就是噼里啪啦跟我们说了很多啊，就是溢于言表对于自己这个企业的一个热爱啊。但是蒋总其实没有告诉我们你是什么行业，因为我们从这个泥巴公社这个4个字里还完全不是特别清晰的知道咱们到底是一个做什么样的公司，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我们泥巴公社装饰，他刚才没说全名，其实我们是装饰公司。 啊，对， 在装饰行业里边，我们是做家装行业这个分类的。 嗯， 而且在这个分类里边，我们又做了一个更深的一个细化分类，叫老房装修。 嗯， 啊， 旧房改造。 嗯， 对对，老房装修、旧房改造。 旧房改造其实大家现在应该很熟悉啊，因为很多人有买了房，然后这个房子可能已经10-20年了，然后在装修上显得比较老，或者说风格上可能需要进行更换，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家里添了宝宝啊，然后可能要在功能上做一些区隔。所以其实旧房改造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家庭都已经参与过了。那你们把旧房改造当做一个主要的这个装修方向，是出于怎么样的一种考虑？ 这个旧房改造分很多种这个需求啊，一个是我们旧房改造，一个是整体改造，一个是呢局部换新啊，还有一个是根据客户的功能需求进行局部的调换，或者整改。那来这一块呢，我们主要是针对这3个方向做了细分的一个分解。从我们的前边的接单系统，包括我们的前边的营销人员，到我们后边的转化系统，就是我们的工程系统，这一块都做了一些细分的一个东西。那市场上呢，现在也有很多的装饰公司，他们的定位呢可能是没有那么清晰，大部分是一些大框架定位。定位，你比如说，你比如说他有时候设计的，有的是我工程好，有的说我是环保比谁都强 啊， 但是这个东西你真到落地的时候，它并没有一个能落地的东西。你说你环保好，那好，你们家用的材料我们家也同时在使， 是 你们家用的辅材我们也在使，那你怎么能说你比我环保呢，是吧？所以这个没有一个这个明显的落地东西。那我们在这一块呢，我们通过我们公司自有的定位和特色的以服务为切入口的这么一个老房改造项目，来定位我们的所有的客户的落地产品和转化。 所以其实泥巴公社从一开始就是很精准的在这个旧房改造这个品类这个垂直的细分领域当中去打出自己的这种差异化的。其实刚刚其实这个蒋总跟我们讲到了泥巴公社呢在北京其实来的时间并不长。 对，非常短非常短， 在半年多的时间其实现在已经有第二家店了。 对，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明天要开业的第二家店在什么地方。 我们第二家店的位置就在方庄桥的那个旁边，您路过那个方庄的时候，二环吧应该是，您路过那个二环路方庄桥的时候，您会看到我们的广告牌。我们在那个地方，而且您今天也可以拨通我们的电话， 对， 然后比如4008186161来咨询我们明天开业的具体地址和活动时间，包括我们有一系列的精彩活动。 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啊，请到的是泥巴公社装饰公司的这个运营负责人蒋志远。蒋总，您刚刚其实跟我们讲到了，就是方庄桥这家店呢是我们在北京的第二家店。 对， 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是全国你们的这个布局的情况吧。 是这样，我们从

经验，坚定的誓言，美丽的欺骗，是否要说再见？ 健康、时尚、减法、绿色，慢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欢迎回到我们的有机生活。今天呢，我跟江帆在直播间里啊，请到了来自泥巴公社的这个运营负责人蒋志远。那装饰装修其实是现在民生当中的一个大事儿啊，大家买了一套房，当然要把它装得美美的。然后呢，你房子这个使用了很久了之后，可能想把它翻新。那所以泥巴公社装饰呢，其实主要做的就是旧房改造。 这只是我们主要的一个定位。 嗯， 那除了这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做其他的，比如毛坯房装修、局部改造，包括我们承接的也有别墅，也有工装，但是它主要定位还是在老房改造。 嗯， 因为老房改造这块儿在市场的定位我们是明晰的。 嗯， 然后目前市场其他公司的这个需求或者提供的服务又没有达到真正客户所要的那种落地转化的需求， 对， 所以在这一块呢，我们把它细化了。 OK， 啊、 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直播间外呢，也有两部热线电话，大家其实可以有一些关于旧房改造的问题啊，可以直接打这两部电话，一个呢是400-818-6161，另外一个是1316499-5364， 1314699-5364， 对， 这同步微信号， 嗯哼 ，OK， 那其实我们接下来跟这个蒋总就来聊一聊，就是具体的来说。泥巴公社装修装饰，那么我们的旧房改造啊，这个到底有哪些比较突出的特点，有哪些优势，而且在性价比上到底有多好？ 嗯，一个是说反过来说吧，一个是说性价比。 嗯， 性价比我们在北京落地之前，我们也考察了北京定位老房装修的一些装饰公司的它的价格体系， 嗯， 包括它所使用的辅材， 嗯 啊，比如说我们说的板材、墙漆等等之类的。 嗯， 那我们在它的价格体系基础上，我们进行了一个优化。 嗯 啊，根据我们公司的成本，基本上降低了20%的这样一个这个市场价。 嗯 啊，这主要通过我们公司内部的一个运营成本的一个调整，然后降价不降质，而且还要提升质量。 嗯， 这个是我们前期的定价的一个价格体系。那后边呢，我们的工程转化体系这一块儿，我们也推出了适应老房局部改造的5S 工程。这个5S 工程它细化说起来比较多， 嗯， 所以今天我们就不一一赘述，我们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加微信号详细咨询。 嗯， 那在这一块儿呢，它也有一些很多的变量变化的东西。 嗯， 那包括老房装修和毛坯房装修它有什么不同。 嗯， 那这个在市场上可能一些装修的这个工队也好，或者装饰公司也好，他不愿意承接这种老房改造项目。为什么？因为他前期未知风险，包括风控这个预判的东西，他到不了位，因为他不是一个系统来做。当然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好像如果是一个旧房改造，他可能挖这儿，然后把这个水管挖爆了， 对， 然后线路有的时候太老了，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 对，您包括我们在水电改造这一块儿，这一个项目上，这个子项目上，我们就有几种的一个方式， 嗯， 可以提供给您进行一个改造。当然，这个方式也是根据基础情况进行分析之后得出的一个判断 啊， 所以也不能说像传统装饰公司说我们就是一米多少钱， 嗯， 那个恐怕既不科学， 是 也不能为客户去节省他自有的资金， 嗯 嗯。 刚才泥巴公社的这个蒋总跟我们讲，就是你们是比整个市场上的这个同类别的会有20%左右的这个 一个价格下浮， 降价的一个下浮的空间。 对对对。 但是呢，这个质量又是有保障的。 嗯， 这个其实我觉得对老百姓来讲啊，都会觉得，哎，我是不是不太可信？因为大家都认为说这个一分钱一分货嘛。你们是怎么做到既把这个价钱降下来，又把这个质量提升上去的？ 啊，也是分两方面说。 嗯。 从价格这方面降下来，是因为我们公司内部的运营包括体系的调整。 嗯， 那主要是人员的调整，我们在后端的人员设置岗位比较少，管理层岗位并没有那么多 啊， 所以通过内部这个减人增效，然后一人多岗， 嗯， 然后增加了我们的这个市场竞争力， 嗯， 也降低了我们的价格。那我们所用的辅料跟其他我们在北京市内的知名的同公司同品类的公司， 嗯， 使用的是一样，甚至比他们更高的 啊。 那从我们的工艺需求来讲，有我们的5S 工程作为一个保证，那是这方面来做的。那通过这个呢，来 提升我们客户的品质、 嗯、 那另外一方面呢，市场上就刚才您说的怎么信任，那市场上好多的装修公司都是你交定金交设计费我去给你测量给你设计， 嗯， 那对于我们来说不是这样的，我们认为客户找我们是给我们一个这个接触的机会， 嗯， 那在这一块呢，您从接触我们的时候就会感受到我们真诚的服务落地的一个体现，那在这方面呢，我们前期的测量是免费的 啊， 我们前期的设计也是不收费的，您根据我们前期提供的服务，您进行一个对我们的一个认知，不会被绑架，也不会被捆绑。 所以今天我们跟这个泥巴公社的运营负责人蒋志远来聊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你们其实是希望用很好的服务去打动每一个具体的客户，然后用这种前期的包括后期的服务真正让他得到一个满意放心的这种装修，然后进而去帮助你们做传播，可能不太需要去做太多的广告了。 没错没错，到目前为止包括在北京我们从头年到目前为止没有做过一期的广告 啊。那现在就是我们经过了解啊，泥巴公社每一个月都是几百万的这个装修订单，我还知道一个事情，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你们请了第三方的这个监理来给你们每一户的这个施工进行装修的监理，这个我觉得很奇怪，通常就是自己的公司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它是专门的监理部门，他来让自己的施工队做得更好，但是你们为什么会另外花钱去请第三方的这种监理公司？ 这个也是为了最后的一个转化结果， 嗯， 就是为了客户的体验度更好，为了客户的交付率更完美更高、 嗯嗯、 那这一块呢，我们也是通过第三方监理的介入，两个方面，一个是弥补我们流程上我们未知的不足，通过他的反馈我们进行一个调整，第二呢是通过他的监督对客户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对接，让他客户也能直接看到他工地的进程和发生的问题和我们整改的一个结果，我们不避讳也不隐藏。 嗯嗯，这样的话其实真的给这个我们的装修的用户客户一个非常满意或者说是踏实的一种感觉。 嗯，我们的结果需求是这样的。 OK， 嗯， 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听众在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再报一下两个电话号码：1314699-5364，4008188616。那这两个热线呢，其实现在给您开通，您可以对这个旧房改造啊等等的一些问题进行咨询。我们在这一节的最后呢，来问这个蒋总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都会比较关心，打电话的时候都在问，就是咱们大概的一个，比方说一个两室一厅，大概70平的一个这个房子， 嗯， 你们的这个装施工的标准以及这个大概的价钱是多少？ 我们分两种， 嗯， 一种是基础报价，基础报价我们测算过，基本上70平米我们报价一般在基础工程在市场价， 嗯， 就是在48000左右， 嗯， 啊，这根据您的设计需求和房屋的原有情况略有不同 啊。这个其实已经比市场价是会 很低了。 啊、 对，另外一种呢，还有我们有一种套餐的。 我插一句、 嗯， 您刚才所说的这个48000的价钱是旧房拆掉，然后再加上新房的装修吗？ 对。 总共才48000， 对， 不是单拆的价钱。 对对对。 哦，那 它拆除，我们单独有拆除包，都加在里边，整个工程。 对，它是整个的一个打包的报价。 报给客户的一个总体价。 我感觉有点低价的，让我难以相信。 啊， 江帆，这已经是在代表听众在问一些细节问题了。 啊，这个也是。 因为有的时候很多是文字噱头，啊、你知道。 对对 对、 啊。这也是我们根据头年我们接的几百个工地进行一个平均单值和平均面积的一个均单客价， 嗯、 这么计算出来的，还、哦、是比较科学和有依据的。 嗯 啊。 嗯嗯嗯OK， 嗯，您继续说。 那除了这之外呢，我们还有两种套餐模式。 嗯， 一种呢就我们叫58800。 嗯 啊，它呢是针对我们现在市场上普遍存在的这种房屋结构，一般我们两居室偏多嘛。 对， 因为你两口人，你要带个孩子，一般都是两居室嘛。 对， 那针对这种户型，我们不分这个面积，不计算面积，不限制面积， 通 过58800，但是这个不含拆除。 嗯 啊。包含了一部分水电，不包含全部的、 嗯、 但是我们提供的水电需求基本能满足客户的一个居家使用的一个需求、 嗯、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目前明天开业的、 嗯、 推出的一个1288的一个套餐、 嗯、 那这个套餐里边我们包含了赠送的强力家具 嗯 啊 12288 对对对对、 嗯、 它的价格呢也而且我们是按套内的建筑面积计算的，因为我们市场上所有的套餐公司基本都是按建筑面积计算， 对， 建筑面积就包含了公摊面积， 嗯 啊，可能连楼道电梯间都算了，

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那就不要留，时光一过不再有。你远眺的天空，挂更多的彩虹。我会静静的将你豪情放在心头，在寒冬时候。就回忆你温柔，把开花还填进我的心扉，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数不尽相逢，等不完守候，如果仅有此生，又何用太匆匆。 减法绿色，慢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有机生活。今天呢，我们在有机生活里请到了泥巴公社装饰的运营负责人蒋志远。刚才前两节啊，其实蒋总跟我们其实已经聊了，就是我们的公司、我们的业务，包括我们的性价比。 对。 那其实这一节我们重点就来给很多听众关心的这个话题来讲一讲啊，就是在明天我们的泥巴公社方庄店的开业到底有多少重大礼？我这数了数啊，好像已经有七重大礼了。 对。 太惊人了， 您算的只是大面的、 哦、 我们里边每个大礼里边还有更多的细含内容和实惠。 okay, 嗯，刚才其实我们不是报了两个电话吗？我们再说一下，大家其实可以现在就打进电话400-818-6161，还有1314699-5364。 对，我来告诉您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因为明天方庄店开业当天，您到店签到之后呢，即可赠送购物卡一张，是超市的啊，100块钱的购物卡，但是呢，您到店要有这个邀请函才能够领取。邀请函怎么发放呢？就是您今天打电话，咱们来进行预约。如果您恰巧是买过一个二手房，正准备要进行二手房装修的话，不妨可以打电话了解一下情况。 嗯， 那么同时呢，还有这个二重好礼，就是在明天当天前30名签约的客户呢，赠送基础延保一年，赠送专家验房，就是您收房的时候可以帮您把把关，而且呢赠送开荒保洁一次，同时还送全房的绿植，还赠送这个邻里温馨的提示服务。 我感觉这个赠送、 哎、很多很多，对，有很多很多的赠送的附加的项目。当然同时还有说这个明天如果说您决定要选择泥巴公社来为您做二手房改造的话呢，还可以享受一个半价，那就是任选一间卧室进行一个5折的装修啊。还有 这个请这个蒋总解释一下，什么、为什么叫任选卧室5折装修？单独装卧室吗？ 不是，这个是刚才这个咱们主持人说了，这个不局限于这个二手房装修或者老房装修，我们对所有的房屋类型都是可以装修的。 嗯， 因为老房装修是在所有房型里边装修 最难的， 对，复杂程度是最高的， 风险也最高的， 和基础处理和预判这个能力是最强的。 嗯， 那这个说到优惠，这个办这个居室半价，这个是在整体报价做完了之后，您任选一间这个居室，在里边价格最高的那个您拿出来， 让他给您做一个半 价，那肯定不是卧室吧，那应该是客厅啊，我选客厅。 他这上面就是任意一间居室嘛。 不是，我明天我就指定说这就是我们家卧室，我住客厅。 那也可以。 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千单里，这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是特别看得懂啊，因为画了很多这个家具，你们实际上是送家具是不是？ 对，就是您明天在我们签单。然后签单完了，不是有主材的一个选购嘛？这个根据设计的风格，设计师和主材员会协同您，帮助您确定主材的一个金额。那可能当天确定不了精确的金额，我们会有一个预估的价格。然后根据相应的这个签单的或者预约签，就是我们叫说草签单的一个金额。然后我们可以送这个相应的家具。这个家具的品牌也是知名品牌，就是我们北京的老牌子强力家具。 送强力家具。 对对。 因为我看到这儿就是根据签单金额不等啊，会送这个包括床垫这个茶几电视柜，哇太多了，餐桌餐椅。 签单总额如果说是。 基本都有。 哎，签单的总额如果说是3万到5万的话，那会送到茶几和电视柜。签单总额如果达到17万到20万的话，那送的是1米8的大床加床垫儿，然后餐桌、餐椅、沙发、茶几、电视柜， 恨不得不用买家具了。 对，基本上都送到了。 那大家可以还是打我们这两个热线吧，1314699-5364，这个跟微信是同号的。另外还可以打4008186161去想。详细的咨询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明天这个我们的方庄店开业的大礼啊。 对，而且同时明天这个我看到您说这个金蛋礼是只要签单就可以砸的吗？ 对，交定金你也可以砸，签单你也可以砸。 哦，签单就可以，只要确定选泥巴公社。 签单大礼是签单可以砸。 就是只要确定选了泥巴公社，那咱们就砸金蛋。 对， 那最大的奖呢是55寸的超轻电视 TCL 的，哇。这个 价值3000多哈， 对，价钱确实是很有诚意。 太多了， 我 感觉是你明天你们那儿要搞一 party 啊，这各种奖品堆在门口。 这跟我们公司的定位和这个客户需求有关系。因为我们是做以服务为主的，或者以服务为切入点、以定位的这么一个公司。那我们也是讲究客户口碑的，所以我们放这么大的优惠。主要目的是征集南城的样板房 啊， 然后征集完了之后，通过我们的整个样板房的施工，让客户有一个完美的一个交付。这个时候造成一个口碑的传播。 是 啊， 那其实有的听众就问了，如果我是在北城，我专门赶到方庄去，这个跟你签单吗？ 也不用。因为我们这次呢主推是方庄店的这个开业活动。但是我们在北京不止方庄店，我们在北城，在那个大屯路安利花园，15号线在安利路下车就可以 啊， 那儿也有我们的一个大店， 所以其实是南北同庆， 对，双店同庆我们叫。 太好了，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是在北边的话，其实可以去我们的北边的这个 奥体店， 然后来进行签约，也是一样可以得到刚才我们讲的所有的优惠吗？ 对对对，一样的，而且在大屯路的东北角。 OK。另外还有最后的一重这个聚会啊，是主材可以在明天签约的话可以低价购。我这里看到了很多知名的品牌啊，欧林的这个燃气灶、油烟机，还有欧林的水槽等等吧。这个我想大家还是去打电话，可能比我们说的更清楚啊。 对，这个价格就不能外泄了。 对，那所以这个再请我们的这个蒋总给我们报两个这个电话，让我们的听众去这个打这两个电话吧。 好，一个是我们的公司的电话，您打4008186161，另外一个是微信和手机同步的，您可以打1314699-5364，或者加微信也可以。 对，是好，那这时间我们又到了广告的时间了，来听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将继续和您聊一聊二手房改造，包括泥巴公社一些具体的情况。 好音乐959，我总在。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让你乐。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生中的美事，是那一天共你偶遇，教我有永生抱憾，是我知道日后热爱不可再度沉。为何掀起丝丝记忆，记着你风中浅笑，记着你乌黑日流长发，随着你那脚步轻轻飘。然而为何偏偏只记忆，记着你风中浅笑，记着你乌黑日流长发，常令我梦境 时尚、减法、绿色，买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北京时间的18:53，感谢您回到今天的有机生活，我是江帆，问候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直播间呢，请到了来自泥巴公社装饰的运营负责人蒋志远。蒋总呢，在前面的几节呢，其实已经给我们派了很多大力士了啊。明天我们的方庄店是要开业， 嗯， 那方庄店呢和我们的奥体店其实是双店同庆，出了很多的这个叫这个利好政策、 优惠 促销政策。 嗯， 那我们再重复一下这个我们的两个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直接打电话去咨询，并且呢报名明天的这个大力士的派送。1314699-5364，这个是微信和手机同号的1314699-5364。另外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400电话400-818-6161。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最后一趴呀，还是要跟我们的蒋总来聊一聊，就是明天方庄店开业的这个具体的一些促销政策。 嗯， 其实前面讲到了，我们有一个进门礼，就是大家通过这个电话报名之后呢，明天签到就可以赠送购物卡100元的一张，然后另外呢还要这个特价的样板房赠送延保一年、专家验房，还有开荒保洁一次，还赠送全屋绿植等等，非常多的这个赠送政策。 嗯， 另外呢，明天如果签约的话呢，你们这个在整体的预算出来了之后，可以任选一间大卧室，这个卧室的整体装修呢打50%。 嗯， 另外还有这个签单礼啊，签单礼就是按照不同的签单金额，我们赠送不同的这个家具组合。 嗯， 从床啊到电视柜啊、沙发、茶几，几乎就是不用买这个整体的家具了啊。还有一个金蛋礼，就是明天签约的客户呢会可以砸金蛋，然后这个特等奖是TCL 的55寸的 4K 的电视机， 价值3000多块钱。 对啊，那还有另外两个呢，是基础的基材礼，那有不同的名牌的一些这个家装的基础的耗材，然后呢会进行免费的升级。 嗯， 最后还有一个主材的低价购，也是欧林的燃气灶啊、油烟机啊等等，所以明天的这个促销力度还是非常大的。 没错。 嗯，蒋总，我们这个泥巴工坊啊，其实泥巴公社啊，其实在北京已经进驻了大概可能不到一年的时间，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成绩已经非常好了，现在月签单额都是几百万了。那么这么多的用户选择你们，你觉得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首先在金额上我们已经过千万了。 哦，过千万了。 对对对对。上个月已经到1400多万。 哦，我们拿到的数据太早了。 对，工程额已经过千万了。 嗯啊。所以这个就是已经是很能说明问题，就是这么多的用户把自己的这种装修交给你们啊，嗯，就是在你心目当中，就是你们提供的最好的一点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多人青睐你们？ 我们觉得还是我们的公司的文化， 嗯， 给客户推荐的也是我们的一个服务。我们觉得卖装修其实就是卖服务， 嗯， 服务它 很多的公司了解是一个虚拟的一个概念， 对， 当然对于我们公司来讲，我们把它落到实数， 嗯， 包括您给我们打电话还是邀约我们的人员去测量房屋， 嗯， 在第一时间接触我们的时候，您就是会感到我们团队的服务的力量和服务落地的一些东西， 嗯， 包括您会有一些这个礼品啊，或者说前期有一些免费测量免费设计啊， 嗯， 到后边它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应的服务进行落地的体验， 嗯， 这个时候 我想强调一下， 嗯， 不用先给钱， 先 免费测量免费设计， 对 对, 对， 连设计费都是免掉的，然后出了这个装修效果图之后您满意的话， 嗯， 咱们再签约给钱再动工是吗？ 不是，效果图是不在设计公司里边的范围， 哦哦哦， 因为我们的设计人员是不做效果图的， 哦， 在全行业都是这样， 哦， 效果图都是外包效果图公司进行制作的， 哦， 它是出创意理念的， 嗯嗯嗯， 那除了这之外其他的平面图啊， 嗯， 整个设计啊规划啊， 嗯， 是进行操作设计的， 嗯，那这样的模式还是蛮少见的， 对， 嗯嗯，而且我们 是先签约之后先给钱之后， 对， 再来做到相应的 付定金嘛， 我们觉得那样会做一个捆绑的一个销售， 嗯 啊， 嗯， 会给客户起到一个制约作用，就是你不选择我钱我不退你，那我们不是这样的， 嗯， 我们想通过我们的服务我们的设计去感动打动客户选择我们， 嗯， 是， 嗯， 所以其实泥巴公社明天我们推的这个大促销，即使我们没有促销，其实正常的我们的价格也是比市场上下浮大概20%左右的， 对 对, 对， 一个大概70-80平的两居室大概是48000的一个基础价格就可以拿到了，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1314699-5364和400-818-6161来继续咨询我们的泥巴工坊，泥巴公社。 好 ，OK。那其实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当中啊，跟泥巴公社的这个运营负责人蒋总，其实聊了很多啊。我觉得时间也非常的短，也希望我们的听众能够在线下去继续跟我们的泥巴公社进行沟通，然后取得自己的一个满意的一个居室的装修。 没错，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我们的蒋总啊，还是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来说一说，就是最后告诉大家明天我们方庄店的这个大活动。 明天我们方庄店的活动刚才已经说了，一个是我们7重大的优惠， 嗯 啊，一个是我们现场还有一些表演和这个整个的气氛氛围您可以体验一下， 那真像一个大 party 了， 啊， 还有表演， 而且我们还有饮料，各种饮料，还有这个小零食， 嗯， 茶点可以供您享用。 嗯， 您 主要是有超低价的装修， 对，这个氛围还是比较轻松的。 嗯， 它不是说我们在很压抑范围、很压缩这个空间，不是的。 嗯， 它是在轻松的范围内，我们把家庭的这个规划， 嗯， 和选择确定好。 嗯，所以我们也是祝贺这个我们的泥巴公社明天方庄店开业成功，然后我们的双店同庆的活动啊大卖。 嗯， 好， 好，那有机生活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好，拜拜。 相互辉映，整个城市沉浸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在喧嚣的城市里寻找我们能做的事情，在生活的都市中回忆我们曾经的经典。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

候，我把雨就像你牵绊着我，失去了爱只会在风中坠落，我把雨飘落在我身后。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童安格的《花瓣雨》专辑当中的一首同名标题曲，而这一首专辑的标题曲呢，它的知名度比起里头的另一首歌叫做《把根留住》好像是差了很多，但是呢，这是童安格情歌里的精品之一了。接下来听到的是一个高山族还有藏族的演唱组合，这是在07年的时候张惠妹和蒲巴甲合作的《两端》。 听见遥远的声音，陌生却又熟悉，传递在夜的风里。 当我在热闹街际背着烟花哭泣，远方的你是否叹息？从来没遇见，仿佛已相恋。当我闭上眼，你在身边。你和我距离那么长，分隔两端，但翅膀飞越了海洋。你和我降落的地方不一样，星星在想象你为我打气，就有莫名勇气，心有灵犀的比在一起。从来没见面，仿佛已思念。当我闭上眼，奇迹出现。分隔两端，但翅膀飞越了海洋。你和我降落的地方不一样，星星在梦想的两端。 以为我的难过没人懂，没牵过的手却能触动心中美丽哀愁。 以为我的寂寞没人懂，却从你眼中倒映自己的轮廓。没开始却在些许，没结局已待续，两个人分两地在一起。你和我天涯那么长，却能遇上，让现实超越了想象。你和我拥有的过往不一样，星星在谁能遇上，让现实超越了想象。你和我拥有的过往不一样，星星在

谁家是甜还是苦，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这就是爱，人心里会孤独，这就是爱，能抛弃人间的脆弱，这就是爱，他再累也不觉得苦，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这就是爱，无理又孤独，这就是爱。 糊涂的爱，这是电视剧《过把瘾》当中的一首片尾曲。那个时候听到这首歌年纪还小了，但是依然记得那个时候这首歌是火遍了大街小巷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是带来的是王菲的《红豆》，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城市的夜空中，我们可以欣赏万家灯火下的温馨与浪漫，是否有一盏灯还在为你停留，于灯火阑珊处